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阿底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西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填空，喊着说：大灾已忽所人的阿底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阿里达古，齐心涌进戏园里去。保罗想要进去到百姓那里，门徒却不许他去，还有亚西亚几位首领是保罗的朋友，打发人来劝他不要冒险到戏园里去。聚集的人纷纷乱乱，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大半不知道是为什么聚集。有人把亚历山大从众人中带出来，犹太人推他往前，亚历山大就摆手要向百姓分数，只因他们认出他是犹太人，就大家同声喊着说：大灾已忽所人的阿底米啊！如此若有两小时，那城里的书记安抚了众人，就说：以弗所人啊，谁不知道以弗所人的城是看守大亚底米的庙和从雕丝那里落下来的像呢？这是既是博不倒的，你们就当安静，不可躁刺。你们把这些人带来，他们并没有偷窃庙中之物，也没有谤毒我们的女神。若是底米雕和他同行的人有控告人的事，自有放告的日子，也有方法可以彼此对告。你们若问别的事，就可以照常例聚集断定，今日的扰乱本是无缘无故，我们难免被查问，论到这样罪重，我们也说不出所以然来。说了这话，便叫众人散去。